对，十二个专业、啊，然后加上专业方向的话，啊、要细分是十九个方向。 十九个方向。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呢，四个专业群哈。 对对、嗯。 今年咱们在这个专业当中设计，是不是有一个变化？ 对，今年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各位考生和家长能看到，我们有一个叫现代物流专业，嗯、这个呢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变化。 嗯、 这个专业呢。是我们是跟这个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啊今年联办，我们这个是属于3+2的中高职贯通实验班。 嗯， 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学生在校是5年的时间， 嗯， 前3年是在我们这儿，3年过后通过考试也合格的，然后继续前往这个财贸职业学院， 嗯， 进行学习，是这样。 嗯，他毕业之后拿到的证书是什么？ 他要通过财贸这边的这个财贸职业学院的这个毕业之后，那拿的就是人家学院的大专证书了。 哦， 对， 大专证书。 对对对、嗯。另外，我们学校的其他专业的学生， 嗯， 然后其实在校也一般是都是3+2或者是3+3的，3+2毕业之后是拿到这个是高级工的证书，同时也拿到一个大专的证书。 嗯， 3+3呢，那他的技能层次就更高了，他达到一个技师层次。 哦， 咱同时也是有一个大专的学历证书的， 嗯、 就是在校学习也基本上不是说3年，在我们学校也都是5年或者是6年的时间。 好，那实际上呢，从这个技师的层面上面来讲，那就按我们现在提法，那就是大国工匠、嗯、朝着那个路数去发展。 对 对 对, 对，也确实是。你看我们这个在学校培养的方面嘛，我们你要到3+3的技师层次，我们都是学生进入技师工作室的。 嗯、 我们的赵雷老师的这个技师工作室国家首席，刚才也说到了技师工作室。另外呢，这个我们不光是这个、 嗯、 这个我们的这个动画呀，还有多媒体制作， 嗯、 其实我们在02年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是北京市比较早开展这种新媒体相关技术和专业的学校。 嗯， 当时可以说北京市好多学校还没有开展动画会展这些，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才的培养上，刚才一方面您讲到的是工作室， 工作室 工作室的这种培养， 对，技师工作室为平台进行培养技能方向。 那进入到这个工作室需要学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首先呢，就是你的今年中考的学生，你要报考我的学校， 嗯， 然后呢进入我的学校来就读，然后3年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选拔， 嗯， 当然前提也得是学生有一个在这方面有一个就业的意向， 嗯， 通过我们的选拔考试之后才能进入这个工作室来学习， 嗯， 因为工作室不是这种大班的教学模式了，它一个工作室都是小班的了， 嗯， 基本能留下来的那会儿就分得很细，一个班就是10多个人，20人一里，是这样， 嗯， 老师一对一的带着， 嗯， 而且工作室的这种教学模式基本都是企业的一些项目要融入到教学当中了。 嗯，这是进入到工作室，除了工作室之外，其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式还有什么？ 我们校企合作是肯定都是基本所有专业都是有校企合作方面的。嗯，您像这个我们的电子商务，然后是跟京东这边是有合作。另外，我们的航空服务，刚才我看咱们那广告片花里面，我们的大兴区的两位领导也都说了，这新时代给了大兴的新使命和新机遇。我们这边的航空服务专业部也是在大兴区，坐落在大兴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嗯， 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专业整合，特意成立了这个航空服务专业部。 嗯， 效果不错。从2016年开始，每年都有一个学生是空乘。 那咱每年这个专业能招多少人？ 这个专业比较火的，这个专业大家报的也比较多， 嗯， 基本上是2个班到3个班之间， 嗯， 是这样。 嗯嗯，相关的报名的条件直接去学校咱们看那个招生。 对，现在正式准备不开始提招了吗？ 对， 还是要赶早，因为70个名额确实不多。咱们的考生拿着这个相关的手续、准考证、那个成绩单、体检表，到考生， 嗯， 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地点来进行提招登记。 那么这些个热门的专业啊，大家呢得是这叫什么？先下手为强，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那么关于到这个报考的相关的要求和条件，有没有需要跟大家特别提示的？ 一个就是今年的北京市的中考生， 嗯， 当然了，这个如果你是外地户籍，但是属于随迁子女， 嗯， 也可以报考我们的学校。另外像航空专业啊，可能会有一些身高上的限制， 嗯， 但是为了大家都有一个梦嘛，在里面也完那个为了很多孩子的这个航空梦，所以孩子还要长身体，所以基本现在比如女生1.6米以上，男生1.7米以上， 嗯， 就可以来。因为他未来3年还要长，那长个儿。 对， 但是呢，就是我就这里请考生和家长，这个要也是做好思想准备吧，因为学校的学习也是比较，学习都不是一帆顺利的，是吧？ 嗯， 也是要付出辛苦的。学校管理呢也是比较严格。我们10多年了，有一个传统叫做贴身管理。 嗯。 开学从91开始，3个月的时间， 嗯， 班主任老师从早晨7点，一直盯到晚自习结束。 啊，哦。 然后平常的时候呢，中午是